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末日。 今日2022年11月28号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一个世界杯之后嘅朝头早，好久冇睇嘅，唔系呕血，血都呕几两啦。咁嘅世界杯真系。不过讲世界杯之前，我讲一啲正经嘢先，讲附文先。咁你之前都讲过啦 ，Slam Dunk 做动画化嘅时候提过嘅配赤木刚宪嘅良田青衣，咁咧？咁佢经过佢嘅朋友真田光子嘅 Twitter 就公布咗佢嘅过世啦，因为佢本身就唔系事务所嘅，即系佢一自由，即系佢本身之前系自由身嘅，所以咧佢只能够经真田光子嘅一个Twitter 发布资讯。 应该咁讲啦，佢唔会有个公式嘅公司出嚟去讲呢件事。咁如果佢冇好似屋企人系用佢嘅 Twitter 账号嗰类家人代为公布嘅话，其实大家系唔会知道嘅。咁样咯， 咁就只能够经朋友啦，真田青良田青之太太就拜托真田光子去发表啲消息嘅。 我相信系因为佢自己本身冇 Twitter 啦，有我之前揾过冇嘅。 唔系咁，老一辈啲人通常都冇乜嘅。 啊，只能讲就系不幸严重啦，因为之前讲小丁丁换声优嗰阵时，我系有提过良田青之，我自己都记得嘅，就系讲紧佢好似好耐冇见人喎。我又冇想到佢真系过身啦，结果都系咁怪唔得要换人啦，咁好正常啫。 不就算唔关，不过我又觉得唔关事嘅，纯粹即系叫做你既然换开，又会全部换晒嗰种啫嘛。 两样都有机会嘅，即系就算即系我唔知佢系咩事过身噶啦，因为佢冇讲。咁但系即系如果佢系因病过身嘅，我谂佢之前就算未过身，都系一个唔适合配音嘅状态啦，可能系即系都病到试试下咁样咯。咁所以最后都系换声优，可能佢哋而家先公布，可能仲想睇下佢有冇可能会康复啊嗰类情况啩。 嗯， 咁而家你就真系冇得怪佢啦吓，人都唔响树咯，即系捉唔到佢翻嚟杯噶啦吓。 咁就 OK 啦，咁就祝佢安息啦。好啦，另一单就系成人漫画家上野直哉过世。咁因为佢话开嗰啲系熟女漫画嚟嘅，我就唔系好，我就冇乜睇过，但我知道，我听过个漫画家个名咯。而且他已经过出版社发表了，因为他本身 有出版社的。 其实已经是9月25号，即是两个月前 的事来的。相信是因为他是搞了所有后事之后才出公布的。这个应该正常都是家人有些这样的，是为免会引起太多的麻烦的。就搞完了丧事，他自己搞完了 才公布天下。话费事即系有时有啲读者会真系会走过去想话吊唁啊嗰类嘢，会好麻烦嘅，会搞到即系啲工作人物半个工作人物啦，佢哋都算总结咁样都会有咁嘅情况嘅。咁啊，最引起人关注嘅其实反而唔系佢本身，因为佢画嘅漫画就我谂大家可能见过嘅，因为都算有啲朵嘅，同人喺呢个十八禁漫画家入边都算有啲朵嘅。不过虽然就唔系我杯茶啦，都系重新一次啦。咁但系佢就系因为佢咧，佢个而家咁啲人翻去揾翻佢嘅 Twitter， 因为佢 Twitter 其实两个月几月冇更新啦，大家都你明白啦。佢喺9月头啊，应该系差唔多嗰个时间，佢最后一个 tweet 个推文就系、是、我就嚟死啦。即系佢之前一路都系大概半年前左右啦，就开始话佢自己身体唔舒服啊，如何那样咁样我唔知系佢后尾之后先舍得走去睇医生啊，定系乜嘢啦？但系根据佢嘅讲法，我。键盘医生估计可能是很后期才发现的末期癌症，可能是大肠癌那类，或者是胰脏癌那类，一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末期癌症了，即是根据他之前讲的那些情况，只能讲就是定期检查身体很重要咯，我真的说不到什么东西了，老实说这样 了。那就又祝他安息啦。好了，跟着其实日本的医局就冬季流感期爆发，那顺利成章，没费都冬季就爆发。那呢 上个礼拜都讲了一次了，我们今个礼拜不重复了。 今次今季八嘅新名单就系 Aquas 嘅逢田利香子，咁就终于轮到 Aquas 就水豚啦。咁即系话而家除咗红团，即系 Love Fly 四团里面都已经都主要四团都有人中招。咁就睇下红团几时试下边一个中啦。不如我讲，都唔紧要啦，即系好快好翻嘅啫，呢啲嘢冇日就。咁另一单咧， 大镬啲， 就系声优就肺炎。我不知道用肺炎形容咧，佢唔系退隐退之处咧，就比较暧昧嘅呢个词。因为用肺炎嘅话，我就会有啲怀疑紧发生咩事就系、马良嘅就马良星优正领内 Tomomi， 咁我就唔知佢中文译名咩啦，嗰只马 Eilish 夫子 啊， 唔知咩？ 咁佢咧就根据呢个香港赛马会嘅译名就叫艾利斯封神啦。虽然我通常都咁啊，咁佢仲有比较熟作品就系呢个小林家吕布龙个伊鲁鲁啦，即系好大波个。咁佢讲废业嘅而唔系休业，咁我相信就系话永久退出声优界咯。咁解佢个差距应该喺呢度啩？即系虽然我通常都会讲休业嘅，唔会讲到咁死嘅。佢讲到咁死，应该唔系话因病啊，或者因啲可以恢复嘅不可抗力，即系譬如病啊嗰啲嗰类型。我估有可能就系结婚咯，呢个年纪即系可能就系结婚收山咯， 或者系有啲某啲特殊原因啦，即系有不即系唔系太方便讲出口嘅嘢。因为我肺炎嘅话，我就会几奇怪嘅。 因为 即系通常如果你话隐退，通常如果你就一般理由嚟结婚咪隐退咯，隐退咪隐退咯。但系用肺炎，我就怀疑系发生咗某啲事嘅。不过就唔估啦呢啲嘢。 咁啊，反正佢又唔系真系好多啲不可取代嘅，最麻烦都系马良啦。呢位小龙吉吕布龙，我 就算马良都好容取，马良都唔重要啦。讲真，好老实嘅。 都唔系一个好重要嘅大角色啦，最少暂时嚟讲应该系啦。咁啊，嗰种叫咩啊？嗰种类似高尔夫球装啊，我应该点叫啊？我唔系好识形容啊。我知佢个样系长什么字，只我认得佢个样，但系我唔识形容佢个样啊，唔好意思啊。咁啊，就是应该系会换声优咯，唔系好大乜嘢嘅事嚟嘅，应该咁啊。 呢就我又即系小事啦，好啦，跟住咧就一套其实我竟有啲唔好理解，就有第二期嘅，就系、是、总是很可爱一套。我唉，真系呢套嘢第一季我嗰啲唔好睇噶啦。 你唔好睇，你有冇睇先？ 都有睇啦，就系唔打掂咯，我觉得。 我觉得好掂喎，我觉得好正喎，老细。 我除咗闪光之外就系闪光。 废话就系呢套嘢，梗系睇闪光噶啦。 我睇即系我睇我冇睇完之后。 尤其是同呢个漫画原作相比，一对比之下，动画好睇好多，好认真。即系不过唔紧要啦，总之就系、是会出二期。咁啊，其实都唔系好出奇嘅。老实讲，你谂下，唔系啊？你谂下，人哋仲有几多有几多做作品可以动画化？ 唔系啊，有多不算啦，唔吐槽啦。总之又系中意啊，又中意 都算见得下人，都算评价唔差嘅，咁咪俾佢继续去咯。咁啊。 跟住咧，好啦，又系喺一般喺网民之间，其实系经常性嘅发生焦点嘅食黑胜数。 今次咧就其实就唔系佢本人嘅问题嚟嘅，呢、這个点睇都系出版社嘅问题嚟嘅。点啊星，即系我谂大家应该知道啊。一般嚟讲咧，漫画喺连咗嗰阵时，可能会因为稿期啊，各种嘅原因，又或者系大家永远知道作品系永远唔会有完美啊嘛，永远可以做执靓啲啊嘛。但是你有稿期嘛，所以连载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个妥协点，就是连载的时候出了先时间限了，到单行本出的时候先修正，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嘛，即不是只是副间是这样的，我要讲清楚，虽然副间有反应， 个个都是， 是啊，个个都是的，即可能副间的修正比较大，大家先比较容易觉的，很多都会有的，你、仔细地对到的了。但是问题就是这次《射黑胜数》的作品《天国大魔镜》，他要出动画版，也要出单行本嘛。问题就是出版社竟然是原本全没问过作者就直接出了单行本，还要送印埋。印了先给作者知道，即是不要说是不是红的作家或者什么，是不是什么，一个正常的编辑流程都是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严重到非常严重的错误。 最惨的是什么？这套动画这套作品在下年做动画化，就是 Production IG 做的。 即是可能石黑胜数他已经准备好单行本有哪里要执，甚至可能已经画捻了了。但你根本就冇问过，我就直接攞去入，咁啊，结果就有啲尴尬咯。咁啊，唔知点算好，因为佢又未到红到嗰啲咧，单行本第一册印完，跟住咪第二册可以修正咯。即系如果你真系咁红嗰啲啊，咁就仲尚算小事。你初版嗰个算系初回限定嘅版本啦，你唔中意咪攞嚟翻嚟换咯。咁但系佢又未红到可以二三四册咁样去用新印册去修正喎。咁咪变成有啲尴尬啦。 不过咧，呢啲都系我觉得都系小事嘅。其实最麻烦其实应该之前啲已经嘈过噶啦，但系嗰时冇留意到嘅，就系日本政府又谂招啦，就特揾啲自由业主义。 呢个就影响到成个唔好话动，唔一定唔止动画啦，系 咩？即系嗰间就系 freelance， 即系所谓嘅斜动业。总之就系咩？你本身唔系以月薪工作，而系以 freelance 嘅。 全部要徵税。 即系其实本来就唔系唔系净系关 ACC 事嘅，但系 ACC 嘅影响就相当之大啊。其实尤其是动画界， 其实都唔，我觉得其实唔单止动画，即系因为我觉得，因为而家日本好多都叫做咩啊，打散工啊，即系叫做咩，佢唔好即系就嚟紧谂唔到正职。你只能靠咩 part time 啊 freelance 去维持生计嘅。依类人喺日本依几年系好多，尤其是咧经济唔好咧，你公司唔肯请正社员咧，就搵啲 freelance 接呢个嚟美啲 design 啊嗰啲咁工作。好啦， 啊个数据有啲旧啦，喺呢个2016年日本嘅就职统计，有60%嘅工作人口，即系工作紧，即系唔系失业，系有嘢做紧嘅，做紧嘅人有60%都唔系所谓嘅正社员嚟嘅，总之就系我哋叫嘅正职啦。嘅全职啦吓，唔系，即系有60%系非正式嘅。 嗱，我唔知点计，我唔知点计啦。即系我唔知算唔外，所谓嘅外派社员算唔算系？因为 外派唔算， 冇错，咁唔算。咁我小收收应该就唔关事嘅。 唔算，佢都唔算。所以有60%系啲咁样嘅人嚟嘅，咁就好麻烦啦。就会有个，即系原本咧就已经系 freelance， 其实系冇保险、冇员工福利、冇假，即系已经系乜 Q 都冇噶啦。咁但系佢有个好处就系唔使交税，基本上系唔使交税嘅。因为要以日本嘅国税局原本嘅制度，就系你要年收入超过1000万 yen 嘅个体户啦，叫做即系你自己经营公司又好，你自己接作都好，都系算系呢一种噶啦，系要过1000万 yen 之后先会当你系一间公司咁，要同你收税嘅，原本系咁样嘅，但系佢而家就系、 是、啊。谂下，我今日嗱，我计下啦。如果你1000万以上先至计嘅话，即系话如果你一年内搵到你平均每个月搵80万日元嘅话咧，都系唔使交税嘅。我而家当我读好啦，我当你而家我读算计啦，博48，即系话一个月搵5皮嘢，港纸系唔使交税。老实嘅，真嘅系几过瘾嘅。尤其是如果你真系搵到呢个价钱嘅话，即系尤其是对于低收入嘅话，即系例如话你一般二三线升优，你可能一个月搵到20-20万升优演出费，其实算多噶啦，补充点啊系多噶啦，20-20万，咁又即刻计又20-30万，唔使交税嘅话，其实呢个收入系唔错，但系如果要交税咧，就情况就另一计法啦。 但系日本嘅税率其实都唔低噶，啲加埋啲咩嗰啲，我唔知佢哋点叫啦。总之嗰啲保险啊、社保啊、税金啊，即系卡支出加扣一扣咧，其实得好少嘅咋。其实会打咗一个水军打狗冇根节嘅。咁啊，调翻转讲就系、是，因为呢个规矩本来系 for 嗰啲乜嘢咧 ，for 嗰啲自雇人士啦，香港叫做就唔系 for freelance 嘅。但喺日本国税局眼中咧，两种人系计埋一齐嘅。因为好多 freelance 实际上就自己开间个人公司，然后以个人公司名义去接触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接触过咧，因为毕竟我系相关有搞过唔少，其实见过唔少噶啦。好多就系自己真系就接住 freelance， 然后如果你要话要你有啲公司系要中门对中门要对头噶嘛，即系佢好难去搵一个希望会搵翻个对面都系一间公司咁啊，公司同公司做合约嗰种噶嘛。咁嘅话佢会去话我唔紧要，我有我自己间公司可以同你名义上去做，系有好多啲咁嘅人嘅，即系知啊。 漫画家最多啊，好多漫画家其实话虽然话就话间公司其实纯粹就用嚟报税啊、K 卡嘢嘅。 哦，咁啊，漫画家就有时佢可能真系会请员工嘅助手咪系咯， 但 即系因为佢有时都要搞都要，但系调翻转助手啊， 方便报税其实最主要就咩啊？方便报税，因为公司报税系容易过个人报税好乸多嘅。 系应该系话个税金会低好多， 系啦，所以好似系话井上雄彦咁，佢本身 IT planning 唔系咁样咯，讲真，佢公司咩啫？就系话佢都冇第二样嘢噶啦，佢就负责攞嚟报税啫嘛。 哦，咁而且佢如果你个人报税嘅话咧，你所有支出都唔可以扣嘅。但系如果你公司报税嘅话咧，譬如我 乜捻都可以公司做 漫画家。我先唔讲你嗰啲咩学玩乐当取材嗰啲入灰色地带啦，最少你请助手嗰啲钱，你可以报成成本支出。而不是你用了他的钱，那部分是不用打税的嘛，如果是成本支出的话。 所以他。 所以这个 ACG 这项是很多 freelance 的，是非常常之多的。 尤其是声优会比较尴尬，声优本身他虽然就说有事务所，但是他本质上属于自由业的。 在法律上是自由业，即是在声优的公司和他签一个不是一个签雇佣合约的，而是签合作合约的，通常是签合作合约的，很少签雇佣合约的。那动画业界更加是啦，动画业界尤其是作画以下、原画以下的职业基本上都是接作的嘛，段画界的嘛， 即系嗰啲全部都系计计 freelance 都系日日做嘅。 不过好老实啦，即系依、這个其实我觉得咧，对于嗱、动画师就唔好讲佢住，因为动画师本身其实亦都有大 血汗工厂嚟，冇得讲嘅。 之余，但系动画公司动画师其实唔少都系签公司嘅，即系叫做咩？你直接隶属某间动画制作室嘅。 理论上系啦，但系实际上佢最后咪又系签合约。 唔同，有啲唔同嘅嗱。动画师会其实是一个几微妙的状态，就是通常呢如果是自由身出来接 job 那些呢，是其实是找得几多下的。如果你连没有真足够本钱，即是说你如果你一个月找不到300万日元的话呢，你很多都叫做什么，我留在间公司上面做月薪的。即是总之是什么，我不理那个画几个，总之我每个月画了基底数几多，然后再以画几多稿再给你钱那种。 哦，我睇一睇啦，你啱啱讲嘅应该一年年薪300万 yen 啦，同埋但系我要睇一睇喺动画业界，以我所知啊，系月薪去画原画嘅，除咗京动同 PA， 我哋识嘅大部分都不是这么回事。原画通常都系收作嘅，都系段画计啊，200 yen 到500 yen 一张嘅。 唔系，我所指系叫做咩？底薪加画，即系例如话你每个，即系我挂名喺间公司度，我每个月就算我不张唔画都唔画，都有咁多钱，当然好紧紧啦。然后就断咗，因为好多呢样就咩，佢箍死你个人喺度。总之就咩，嗱，就算你张画都唔画，我每月都可能我俾唔知几万 yen 你，就叫做咩，箍住你人喺度。但系咧，如果以后咧画几，但系画几多张咧就断章计咁样。即系以 我所知，呢啲都系属于呢一种 freelance 收入嚟嘅，佢对都会计咗落去嘅，佢就系用呢个方法避税嘅。其实你可以咁讲，即系佢底薪嗰部分咧系要交税嘅，系当系人工咁样交税嘅，剩翻，但系佢主要唔系收呢嚿钱嘅，主要系收佢端章画原画计嗰个部分，嗰部分系冇税嘅，唔使打税嘅，因为就系啱啱而家讲紧呢种 freelance 嘅形式。咁佢而家就搞啦 invoice 嗰个制度，咁就好玩了。即系因为佢，而且仲要一刀一收啦。即系原本咧，佢呢个制度点解为1000万因为划界咧，就系讲紧哦，你自营业自雇人士，但系你嘅年收额连1000万都唔到嘅自雇人士，未叫你收皮都算系咁噶啦。咁啊，即系可怜你细但得唔得？因为一个人有年收1000万当然好捻大嚿啦。但系如果你开嚟出嚟开公司，你营业额连1000万都冇嘅话咧，你系真系撑咗几时接咁滞啊？嘅超细超微型公司嚟嘅，咁嗰啲都懒得收你噶啦，本来就系咁样。但系而家日本政府冇钱啊嘛，我哋好见到佢呢头又话要加消费税，又话要唔知要开升啲咩新，我唔记得佢之前话要开啲咩戆鸠新税项啦，唔记得咗啦。又即系政府真系好捻冇钱咁样嘅呀。 梗系啦，要加梗系啦，要加安倍国葬啊嘛。 嗯，应该唔知悭事嘅。 马索亚对啊，证明一样嘢就咩？咁系啲咁系投佢出嚟噶嘛？啲政府，你有咯，条路自己拣，扑街唔好喊，同我都依个原理。 咁啊，总之就系佢认为呢嚿嘢就系当咗佢都系一种消费税，因为原本就系讲紧消费服务，消费税其实唔止系商品噶嘛，仲包括服务都系噶嘛。咁佢就话哦，你哋系个人提供服务嘅公司嚟嘅，咁 所以叫消费税，所以消费税， 所以就叫照计消费税就冇豁免啦。我 唔系有啲似，有啲似系之前 A V 新法嗰种情况就系咩？你高级嗰批，即系例如话你月薪搵得够多嘅，佢唔怕你收呢条数佢食得起，但系低薪嗰啲就好辛苦。 即系我你系一样可以。画翻条线就系，譬如300万、500万、600万，即系睇你点睇啦吓，你点样画条线啦吓，画某条线以下收入嘅可以免咗呢个税，连营业额，因为佢计系营业额而唔系收入，但系对于 freelance 嚟讲，连营业额等于连收入，所以点解连营业额嗰条线画到咁高，画到成1000万咁高？你1000万营业额唔系1000万收入啊嘛？但系呢类咁嘅接作嘅 freelance 啊，好多时都系真系1000万营业额就1000万收入噶啦噃。我你调翻转问啦，因为动画师除咗你张原稿纸同你支笔之外，你仲有乜嘢支出啫？你自己个人努力咯，冇啦，电费又唔通，即系咁佢1000万年收梗系好 Q 多啦，1000万营业额系好捻 un 嘅事嚟噶。即系如果以零售业嚟讲啊，1000万营业额嘅话，你年收得30万噶咋？唔系年收得300万噶咋？ 因为扣除成本嘛。 你咪重新画过条线咯。哦，你呢扎算系契约画师嘅，即系啲 freelance 啊，另外分条制度俾佢。哦，300万以下就免啦。喂，老实讲，年收300万以下喺日本咧系好捻难生活噶， 尤其是如果你在东京生活， 唔好玩啦！就300万尺，你场一场每月得十几万日元，十几万日元啦。即系我成日都嗰句就系、是，你唔怕辛苦嘅话，你跟住加牛从屋里面做兼职啊，一八个钟啊，你我谂都唔止20万一个月，一定多过20万。 唔使八个钟啊，一日做四个钟就过捻咗啦。 咪就系咯，屌有一句，我即系直咗一句就系、是，屌你做乜捻嘢原话？你咁样收烧音啊，真系。 咁调返转啦，呢一行呢向来大家都知道平成而家唔係要叫令和啦。令和蟹公船嚟㗎嘛，就好有一炸底层嘅话先真係咁撚恩㗎啲人工，尤其动画界呀。你原画师还好少少，原画师应该就唔止呢个数嘅。但原画师下面你唔好以为原画师系底层啊，原画师已经系升咗上去啦。佢下面仲有动画师同上色嘅。动画师同视赏嘅话呢月收十几万英真系唔出奇噶，甚至唔到都有噶，成日爆噶啦，三五不时爆出啲咁嘅嘢噶啦。你谂下佢哋，你仲要打佢10% 税，佢真系死靓俾你睇噶啦，大佬。即系咁啊，应该就几大影响嘅，但我唔知佢哋点决啦。咁啊，正常嚟讲我估就应该系动画公司食咯，因为佢可以唔夹呢个制度，即系唔俾佢收10% 税，即系好似用翻旧制。但系咁样嘅话咧，就会个 10% 都仲有人食嘅，咁就会变咗系发作嗰个食咯。咁间接嚟就原本就已经系好难赚钱嘅动画公司啊，更加难赚钱咯。即系对绝对影响到我哋噶。即系点解我哋要讲咁耐就唔系话个制度如何那样戇鳩，而系佢哋真系会影响到我哋噶。即系到时就系你而家嗰啲见嗰啲咁啊，成日作画崩坏啊嗰类嘢咧，会更加常见咯。嗰啲发捻咗去韩国，然后奇奇怪怪发捻到中国，然后脱稿嗰啲嘢，一定会更加多，因为日本越来越难搵人做嘢啦。即系无论系你佢原本收得200亿一张，而家变成180亿一张，定系话直情系搵唔到，搵唔到人去做，都唔出奇噶。咁你咪可能要外发更加多啊，啲出包嘅事件更加多啊，更加麻烦咯。 我都话啦，最后结论就系咩咧？政府你要拣嘅，又话你选兵咁样契就出嚟嘅。 佢唔通你搵立起民主党啊，冇得拣嘅喎，老老实实。 唔系，冇讲就系，屌系冇啊，有阵系有个屌，有外国而家欧洲咪咁样咯。我系宁愿投极右政党啊，吹啊，我同佢揽炒。唔系你，当你唔敢揽，当 你理论上立宪民主党系左个自民党噶， 你咪投啲古灵精怪政党咯，即系投啲咩青少年保护法政党嗰啲咁古灵精怪嘢咯，系投啲古灵精怪，不过算啦，呢个唔讨论啦。 啊，你有一你真系想讲，我有搵次同你讲下日本政治，不过就今次唔讲啦，我哋个下一单啦。 唔系呢个我唔讨论啦，呢个我都唔熟嘅。好啦，咁讲咁咧就讲下 大家熟啲啦， 大家熟啲啦，咁咧。基本上是完全一方面，首先前言就是 Microsoft 和 Sony 的收购单嘢仲喺度耳吟吟紧噶，系耳吟吟，因为咧系咪总之就咩 ？Sony Microsoft 一路话其实我啲机唔系好卖咋，嗱你睇讲成日游戏啊，而 Sony 甚至同埋仲多嘢，包括 Letter 三诸如此类 E 音嗰啲咧，咁咧就大家继续喺法庭上炒花生。咁另一方面，咁咧佢抽个 Duty 又真系好卖嘅，平白有几千万人上去玩诸如此类 啊。咁咧就嗱，其实老老实实，我个人觉得啊，我睇嘅咋呢个Sony 执住 Call of Duty 去喐微软咧，就唔系真系咁 care 啊 Call of Duty。当然佢系影响好大嘅，佢就想查获咗佢个收购案，其实就系咁简单。 纯粹就唔俾咁干啫。 系啊，咁啊够啦，咁啊阿微软就谂到一招，就好简单嘅啫。OK， 我签个专属合约，即系你10年内我依然 Call of Duty 个系依然会继续同你出。依然会继续在你的平台上面出，如果只要出最后就会同你出。我不知道后面要收几多钱或者是怎样，我不知道后面的条件是如何。总之他就签了个约，而Sony也都拿回炸沙，怎么都要拿回一些东西照签的。即是因为如果他这个时候他拒签的话，微软在一样在这些垄断法官司里面一样可以阵阵有钱。喂，我话了给你，你不要，那你就不要拿来攻击我。虽然他签了一样就是说，嗱，而家你冇得執住 Call of Duty 嚟屌我啦，因为之前佢仲有啲系上咗去法庭就喺度硬。喂，咁你自己都有 Battlefield 啦，咁话 Battlefield 点样啦 ？Battlefield 差咁卵远，咁卵垃圾嘅游戏，点可以同 Call of Duty 比啊？我又好难反驳呢句嘢，老老实实。Battlefield 呢期啲表现真系，咁啊大家明啊，咁啊总之就系佢就签咗个长约，咁啊就系如果你系唔知点解一定系要喺 PS5 上面玩 Call of Duty 嘅人，咁咪嗱咁你可以放心啦，暂时唔会喐。不过我要提一提就系，如果 Microsoft 认真要搞你 Sony 嘅话咧，要搞你分分实实太捻多啦。 即系佢可以用话，譬如机能限制，我净系喺 PS5 入边锁三十 frame， 因为 PS5 好卵中意锁三十 frame 噶。你就因为 Xbox Series X 即系劲啲嗰部嘅性能，其实略略强过 PS5 嘅。佢用呢个嚟做藉口，我冇个我测试冇办法喺你部 PS5 度好稳定咁行三十六十 frame， 咁我唯有锁三十 frame 咯。作为一个 FPS 玩家，如果锁你三十 frame， 你真系可以丢捻咗只 game 噶啦。是讲紧几百 frame 都是嫌唔够嘅 FPS， 你同我锁三十 frame， 我不如收，我不如收捻皮佢算数，即系要搞你实在太多方法啦。不过我又唔信微软会做到咁阴湿嘅嘢，老老实实，佢当初已经讲捻咗话会俾你嘅，佢根本就唔系谂住捻住你个 Call of Duty 嘅即系春代，人哋冇咁小家子啊，冇你 Sony 嗰啲乜美国公司咁捻小家子啊，老老实实，大家系美国公司，冇你咁，冇你咁样捻捻住，唔系谂住人哋咁样谂得住，挑你去到边度都要玩我嘅 game， 佢要嘅系呢样嘢，而唔系话你要过嚟 Xbox 玩我，系无论你玩主机又好，你玩 PC 又好，你玩咩都好，都系玩我嘅。佢个目标系咁样嘛，所以我根本就唔 care 你个 Call of Duty 系你 Sony 成日死执住啫嘛，咁不如咁咪出大注咯，乌佢哋攞去咯，即系咁样。 好啦，咁咧，依家当然系依家嘢知你搞紧嘢，有个继续食花生嘅时候咧，咁Pokemon 猪同子咧就发售啦，就三日咧连下载版1000万，全球破1000万，破晒纪录嘅又系。 个速度系几捻恐怖下噶，而其实我真系谂唔到有咩特别理由会快到咁嘅地步，真系 Switch 嘅效应，即系因为 Pokemon 之前剑盾个表现，因为嗱、我就系讲正传啦，因为提一提各位 ，Let's Go 同阿二宙斯理论上算系外传嚟噶，虽然理论上 Let's Go 算系黄版嘅重制嚟嘅，虽然呢个都系大家口噏嘅啫，咁总之呢两只叫好叫座嘅系唔计落正，唔系正传嚟噶，真真正正正传，之前剑盾之后就系呢只珠子噶啦，即系可能真系因为 Switch。本身部装机嘅出机量高咧，连带到 Pokemon 嘅销售都高咯。我除咗呢样，我真系谂唔到有咩特别理由咯。即系， 不过真系唔道理唔讲嘢，有 Pokemon 即系全，即系话俾你知就咩，由任天堂你两间重打死佢咯。我任天堂屌，我真系一只 Pokemon 咁啊，一掟成千万啦。之前一掟有几千万，顶你个肺！唉， 我只能讲真系好无奈咯，真系有少少无奈啊。对于佢咩销售，因为即系其他咧就系。game fuck 整嚿屎出嚟，大家都会食呢样真系好捻呕血噶。 系啊，补充一点，咁咧就任天堂有任天堂咧帮佢只 Wii 个 Switch Sport 咧，就居加咗新嘅高尔夫游戏，免费嘅，即系话你只要你买啲游戏咧，你免费会追加咗高尔夫功能。当然咧，重点就是新垣结衣拍嘅广告啦。好啦，嗱，咁呢个嚟讲。 翻翻嚟你，因为我未屌完拍嘅波， 仲有啊？ 梗系啊，好捻多添啊 ！game fuck 佢呢次出呢只嘢。个笔多捻到，我喺 Twitter 见到嘅几乎都系喺度讲佢啲笔几咁神奇顶级超卓，已经系大家去到去，唔系话哇只 game 好顶唔顺啊，或者系话美中不足嗰个程度，系讲紧系大家系玩啲笔玩到落齿不疲啊，个头乱咁扭嘅又有啦，360度驱魔人咁转法又有啦，即系嗰啲你话用个名雷。同嗰個戰鬥信而又有啦，即係嗰啲咩筆都有，係講緊好撚誇張，使我貪婪咁滯，即係仲更加唔好講嗰啲最基本嗰啲，咪一打開地圖就撚到你嘔血嗰啲啦嚇。即係你主畫面還好少少，我見到最厲害嘅係咁一般大家會，我諗大家應該聽過有啲咧遠景會降低佢個更新率啦，去慳資源噶嘛，唔緊要。但係一個離遠，但係好撚大嘅風車。即系嗰啲标志建筑物啊，佢够胆食都照扣嘅，佢应该系冇为佢特别去写例外，咁结果就会出现咩啊？你见每两秒转一格嘅一格啊，唔系转一个圈啊，每两秒喐一次嘅风车，即系唔得，只 game 系完个优化系差捻到，系你只 game 系咪未捻做完？完即系作为一个都叫做开发过 game 嘅，我生你系咪未捻做完只 game 啊？喂！呢、这个 E A 都唔会做，唔系嗰个 E A 啊，唔系 E A Sport 个 E A 啊，系讲紧Steam 上面 Earth 什么嗰个噶，都唔会做成啲咁样半成品出嚟啊，大佬！喂，你话晒大公司嚟噶、哦，系冇错，你系冇任天堂咁卵大，即系如果呢只 game 系任天堂，即系绝对唔会出啲咁样咁卵戇鳩嘅嘢出嚟咯。 即系所以咪都系嗰句，你任天堂你几阵时收购收捻咗佢 GameFAQ 嘅皮，收购咗佢翻嚟，变成自己公司，你自己攞翻嚟开发啦，唔好再掉捻咗喺度，即系一路都俾啲咁嘅嘢咁嘅垃圾嚟。唉，真系你话晒系任天堂其中一个大品牌，世界最捻大嘅品牌，甚至没有之一嘅品牌，你变咗咁样继续玩法，真系。唉，但佢又好捻好卖，嗰日先呕血啊嘛！即虽然你可以话大家玩完翻去买咗翻去之后先知咁捻多次啦，佢因为佢今次真系做咗一个无缝嘅开放世界，结果因为开咗无缝开放世界，大家谂到个资源就好吃紧啦。然后以 Switch 嘅性能梗系好掹掹紧嘅啦，本来就已经，但系大家都系食紧开放世界，大家都系掹掹紧嘅。咁点解人哋世二大可以做到咁捻靓？即系唔好话世二大啦。连其他厂做嘅开放世界都冇你做咁捻大镬噶，你惊翻系咪要检讨下自己嘢啊？咁啊，结果就系唔好冇嘢啦，好捻多笔，亦大亦都好好买啦，中意买继续买啦，就算我相机碰软啦啫，冇嘢。 好啦，跟住咧就系呢个就系啲 呢个礼拜真正嘅世界大新闻啦吓。 世界杯咁咧，日本队咧就过山车咁样。首先就赢德国，跟住成班友咧就全日本嘅捧啊心捧到日本队教练森保一咧就上天，跟住咧 结果对科斯纳尼加输紧， 又输咗俾科斯纳尼加，跟住又差啲落地下。我 先讲下，嗱要大家要记明白一样嘢啊，科斯纳尼加虽然成日好似嚟陪跑咁，但系佢上一届入八强嘅，其实唔系真系咁差嘅 啫。应该咁讲，本田圭佑咧喺访问就讲话系你过分期待嘅错，日本队就咁 level。是好撚难听，但是 其实又真系 嘅。你应该咁讲就系、是、你边个你班撚咗边一边嘅几个时候对日本队咁撚大期待啫？有赢有嗰、那个佢赢德国唔系日本队好劲，有一个撚人弱，等撚人兄弟，佢根本唔放日本队在眼内，谂住 hea 踢都掂，结果被偷袭成功。认真踢嘅话，由德国停西班牙踢平1-1噶，即系有嗰句咯，你唔好谂住以为偷，即系嗰阵就系、是。人哋偷咗鸡，你赢咗镬，唔代表你劲咗，只不过系人哋废，人哋废啫。 咁啊，结果而家就好捻尴尬啦。佢应该系日本同哥斯达黎加拣争次名出线啦。 嗱，最后一场咧就应该我哋 德国应该出硬局噶啦。 未必，德国而家就系和一场输一场，下一场如果大数哥斯达黎加嘅话咧，就四分。咁要计得失球就会好，日本队咧下场如果输咗波嘅话咧就三分，但如果下场和嘅话咧又咗四分，咁咧就唉呢种我唔识计啦。总之咧今届世界杯咧我讲下就首先本届世界杯个人偏见嘅名场面一，葡萄牙嗰场波喺补时阶段个门俾人几乎俾人偷波，俾人打荷包，吓到斯朗几乎赖屎。那个表情包简直可以成为 C 朗吉本年度最经典的名场面了，吓等到哇阿 C 朗你摸一摸一条裤系咪成笪嘢喺度咧？跟住阿美斯一球救全家，总算攞翻三分，保持出脚机会。尼马受伤，但系应该唔系好严重嘅，应该分组赛踢会分组赛结束之后出嚟噶啦。咁西班牙咧系第一场哥斯达黎加7-0系威系势，点知第二场对德国1-1。跟住一隻其他隻滿到嘔泡嘅波，唉，好乸在冇睇啫，唔係真係今朝唔使錄音啊，應該個肺。 咁啊，作為一個 ACC 迷咧，咁大家比較關心日本就好正常嘅事嚟噶啦。咁日本嗰大家都睇啦，其實一樣同 ACC 有關嘅就係大家又拆翻足球小組出嚟啦，因為 而家輪係藍色金玉Bullock，大家拆去Bullock，跟住咧就有人話，好多人講話Bullock咧個十一個前好啦，輸咗波之後咧就有人話Bullock嘅十一個前話。日本最缺前锋，所以咧，本来讲啱嘅。我听到讲法，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乜日本队就系缺前锋呀？日本乜捻嘢位置都缺噶，屌你老味！你记得自己，你讲佢讲捻到好似日本中后做日本世界上最强中后场，只不过唔似前锋，唔似入波。日本世界又应该咁嗱，日本咧系任何位置都缺，只不过就咩啊？唔识入波呢点咧，俾日本人无限放大。变成了大家就以为咗，因为日本只要有个世界级前锋咧，日本就突然间就变咗强咧。系呢个世界以前乌拉圭系试过有咁嘅例子，就突然间有两个世界级前锋，跟住突然间乌拉圭变好乸劲，但系其实乌拉圭都劲过你日本都唔少嘅。何况就系你而家日本，即系本田圭又话斋，你大佬你班咁嘅卡苏喺世界球坛里面顶多都越早球会。一上嗱呢个一线你都未上到，即系唔好话同当年中田英寿啊，或者而家本田圭佑依个比， 大佬，你而家就算你一线啊，嗌出名嘅，即系浅嘢啲。黑人球会咧，黑人国家诶，欧洲联赛里面都系即系啲越早嘅。你点解就点解？你做乜嘢？突然间你班有咁样雄心壮志人，哥斯达黎加，跟住饮住手和西班牙噶？你咪有啲搞错咗咩事咧吓？唉，真 咁啊啊！提翻啦，同呢、這个呢位北京 ACC 相关嘅新闻啊嘛，我哋提翻我哋相关咧，就系呢个足球小将当年世青篇系咪神预言？嗰阵时仲叫西德队嘅，我记得系。 系西德队。 系啊，即系你谂下几多年前啊，叫西德队嘅年代啊，大佬，即系唔紧要啦，总之就系、是、佢当年就话啊，我哋要。因为佢嗰时系我嗰一场我应该有睇嘅，我系指漫画，我仲未起书嘅，嗰阵时系一先输咗一球，跟住后面连追两粒，赢临尾赢翻西德队啊嘛，西青边嗰阵时， 嗯、 就系、是今次就一样情况，又系先失咗一球，然后赢翻两粒，同埋打赢咗西德队，咁你梗系话哦呢、这个迟咗二十年嘅神预言啦。即系都点啦，几耐之前嘅事。啊，顺带一提，高奇而家仲画紧足球小将啊！ 屌你个閪！嗱，不如而家唔用嗱，讲下啲干嘢啦。咁咧嘅世界嗱，今世界杯虽然话电视好多啲帮播啦，但系咁依然系有啲人用电脑睇啊嘛。竟然搞嘢就系有人攞 eFootball 啲片打机片当娱当直播睇，然后真系有人睇、啊。 哎呀，你咁捻快穿捻咗个桥喎！本来我都谂住组织过讲噶嘛，但系 就唔使啦，直接讲啦。 即系大家都想讲咁啊，重点就系、是，喂大佬，如果你系话嗰啲咩好靓三 A 级大作、美轮美奂、超级靓画面嘅以假乱真都算啦，你系边一只俾人睇睇咗假片啊？ 起码都 FIFA， 起码都 FIFA， 真系。 喂 ，eFootball 啊，即系改咗名嘅 Winning Eleven 啊，之前不多烂到爆嗰只啊，我唔记得，屈得啦。 都呃到你吹啊？ 主要系因为佢直播咧嗰阵时得360。360P 个解析度非常之低， 咁就呃到人啦。补充一点啊，其实咧，你只要你开咗 VPN 嘅话咧，阿 Bama 系有次直播噶，你系唔需要，系唔需要你正即系话嗱，当然啦，系有网络都继系继续有网络，即系有啲人攞啲片源播啦。但系如果你唔想咁麻烦，然后一定然后最简单方法就系用阿 Bama 用你用 iPad 又好咩都开阿 Bama 个网页，都可以 VPN 啦。是有直播的六四场直播的完全啦。我看日本队香港冇在播啲比赛，我全部靠睇阿比玛噶。 OK 咯，我呢边电视全部全场直播，唔需要我睇。 嗰场日本队日本爆冷赢得嗰场波，阿比玛爆咗咯，我直接入唔到佢入唔到沙发咯。 啊，佢哋赢咗之后咪据说喺摄谷入边爆咗又黐紧咗。癫捻咗咁滞啊嘛！ 系，我都话佢要放假噶啦，而家几多放唔成假啦，输波。 啊，即系佢嗰阵时，系我嗰阵时好得意噶，佢系成班好出名涉谷个十字路口啊！我谂讲涉谷嗰个交叉路口，大家应该知边个噶啦，唔知自己搵啦。 系 咯，嗰一个路口正常行紧啊嘛，一红灯，所有即系人可以行出去啦，成扎人冲出嚟喺度发癫，跟住一绿灯。唔係一調轉，一綠燈佢哋成班就喺度歡呼，喺度吊，喺度發癲，好似萬聖節咁樣。跟住一閃燈紅燈，即刻成班人縮翻曬落行兩路，即係潮水式慶祝咁樣。 不過冇話喎，當場應該講一放嘅就係當初之前唔係當場之前一日咧， 沙地啊嘛， 沙地阿伯贏咗阿根廷咧，就沙地阿伯放假一天，咁有啲人已經話啦，日本要放假啦，結果唔放假咪攬攋嘢咯，你當初放假冇事咯。而家搞到咁尴尬啦，唔放，而家想放假放唔到啦，唉，真系。 好啦，即系本来都唔应该放啦，即系沙地系点讲啊？即系人哋中意啫，即系你日本突然间咁样， 点会奇迹嚟噶？德国唔系咁上届德国都输咗俾南韩，咁德国输俾亚洲弱队又唔系咩新鲜事。 嗯， 好啦，嗱，咁讲完之后，我继续讲下联赛剧啦。本周联赛阿马大赛特赦天下，首先就 tick 嘅符号。咁马斯克咧就修正咗啦，应该咁讲就加更多 tick。首先，而家嗱暂时宣布就系将会喺12开始，企业认证咧就会用金色勾，政府咧就系灰色勾，个人账户即系一般人或者名人咧即系俾咗钱嗰啲咧就蓝色勾。而咧如果你本身属于某个机构嘅话咧，你就会喺嗰个蓝色勾下面就加咗个灰色勾或者金色勾，好啦，复杂。 而家嘅情况系乱捻到，每一次我见到欧，如果我需要确认的话，我一定系要点落去，放个 mouse 上去，佢会弹出嚟话呢个欧系咩意思？ 我到而家睇唔明白佢到底点样搞法，好捻混乱。到底一个系纯粹俾咗钱啦，定系佢一个公众人物啦，定系佢系乜嘢咧？而家我系乱捻到黐筋嘅，最已经系讲紧我个生活圈子入边系好少见有 tick 嘅人噶咯，因为香港系未有付费噶嘛，即系亦都好少公司或者诸如此类系有呢个勾噶嘛。即系我对上一句喺我 tweet 度见到嘅就系唔知边个 retweet 嘅莫乃光嘅 tweet。就有个灰勾嘅，即系但系佢呢个灰勾就得佢俾人咗钱啦、啊，定系乜嘢啊？我都系要怼个 mouse 过我先睇啦，冇完全系乱捻到增加大家嘅食碗嚟嘅，即系唔怪你，即系我乜好地你分翻开啦，即系、 啊、等你再搞啦。不过预咗佢乱噶啦，呢轮就不过咧另一单嘢咧就比较叫做继续走数啦。阿马斯克就大赦天下，总之就系你个 account 唔系犯法。唔系垃圾 mail 垃圾 post 嘅话咧，会解封，预定都要成好几百万件个 account 会解封嘅。 你基本上可以当系 reset 噶啦，咁即系因为正常嚟讲啊，Twitter 嘅封锁啦有几种噶嘛，一种就系、是、可以话法律相关啦，法律相关嘅即系譬如佢系犯法嘅，又或者系恐怖分子，呢两样系受可不赦嘅。真系十恶不赦啊！今次，因为大家应该听过十恶不赦嘅出处就系讲紧有十种罪行系大赦天下都唔会赦啊嘛，皇帝大赦天下，真系新皇上任大赦天下啦！而家就咁啊，呢两种唔赦嘅，仲有一种就系 spam。咁但系反咗过嚟就系实恨言论，色情账号，色情但系唔系唔犯法嘅色情啊！即系我唔知点样形容俾你大家听啦。 唔系咁又即系其实都几宽松。问题嗱，重点系咁。即喺日本嗰啲被封咗嘅六，即系同埋瓦斯亚卡会唔会解封呢？ 理论上应该属于嘅，但系如果佢系属于十恶不赦嗰只，即是儿童色情咧，就唔会封嘅，就唔会解嘅。咁到时大家就可以见到到底佢系唔系因为儿童色情俾人封啦、 嗯？ 因为我相信儿童色情系唔会封嘅，系唔会解封嘅。即系呢个应该都系十恶不赦之一噶啦，大家知道啦。而家呢个世界，即系画只罗嘅 L 图系严重过贩毒杀人噶嘛。 嗯， 呢个世界系咁荒谬噶嘛，唔紧要。OK， 继续讲。咁总之就系佢而家又系嗰种掹线等你重辟，射晒所有人。因为我相信喺佢嘅逻辑入边就系嗰扎如果系会搞搞震嘅，你开解封完之后依然系会搞搞震啊，到时咪再封过咯。 系啊， 因为马王上任咗之后咧，其实个管理我觉得系真系有效率咗好多。我唔讲，即系嗰啲啱啱，虽然受限言啦，其中一个会射嘅嘢啦，就系嗰啲咧乱咁系有你，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有集台湾佬啦，或者直接讲啲六八卡啦吓，系好捻中意屌香港人噶，系咁追住香港人嚟屌噶。咁嗰扎咧，之前我哋 report 受限言咯，因为嗰啲咩又港资啊，又曱甴啊，冇啲咁样几难听嘅说话都有啦，完全系泛捻晒 Twitter 啲咩噶啦，啲受限言论嗰啲嘢噶啦。但系以前咧系讲紧成个月打后咧。都未必会骚你噶，但系而家咧系讲紧 po 完，即系集体 po 完佢之后几日咧，佢就会俾人封噶啦。咁啊，嗰啲好难听嘅言论真系好难听，唔系讲紧 SJW 嗰种啊，系讲紧我真系唔想喺度喺大喺波嗰边讲出嚟啊。 冇唔使复述啦，你自己意会啦。 系啊，总之就好难听啦，嗰啲说话。咁两三个月前 po 落 po 滴嗰啲咧，即系阿冇未收购嗰啲咧，陆续叫佢做嘢。我问，哇！你系咪新团队开始加班最近嘅啲 case 啊？新 case 好捻快做，两三日搞去做到，旧 case 陆陆续续都见佢做翻嘢啦。其实真系几有教咯，老老实实。咁啊，系咪一个好事咧？就睇下啦，我仲可以睇落去嘅。 至少班友又做嘢咯。 啊，即系至少见到佢哋班友做嘢之前真系，哇！屌你啊，星你大中华嗰班人就系唔捻做嘢啊！即系仲要系好似哎佢啊，俾我真系即系要将佢扎中文咧，因为佢用中文讲嘅闹人啊嘛，要将佢扎中文，甚至注音文，甚至台罗翻译咗做英文，话我听哦呢、这个系乜系呢个英文呢、这个字系咩意思，英文系咩意思，然后啊喺台湾入边或者系中文呢个圈入边系有一种歧视意味嘅，系一种歧视用语啊，系要咁样解释一大轮俾我听，佢先丝丝油油先过几两个月之后先同你做嘢噶，但系而家效率高咗好捻多， 梗系啦，过脚惊炒嘛。 咁啊，佢但虽然佢如果系咁样大赦天下，应该嗰啲会开翻嚟嘅，但系唔紧要，嗰扎垃圾一定会继续讲，继续咁样做口业嘅，一样会继续俾人封嘅。佢呢次只系解封，因为佢好难分辨，因为咧其实你要开个 file 去帮佢哋翻案，到底当初个封案系啲过捻咗火嘅封锁啊，定系正正经经咁同你封咧？其实好难搞嘅，因为通常呢啲封俾人封咗嘅 account 咧，两种情况。 一种咧就系、是、基本上佢已经放原样全放弃咗啦，一种佢系唔散嘅，佢可能会继续想使用用翻呢两种啊嘛。如果系前者嘅话咧，其实你开翻佢都唔会有咩嘢嘅。如果系后者嘅话咧，你根本就唔应该封佢，咁咪应该放佢出嚟。咁所以佢就啊当老抽一个，你就可以话佢投票决定啫。咁嗰几百万个点算啊？咁样就只可以计一次个放翻晒出嚟，理论上都算件好事嘅。所以我唯一原理就只系咁儿童色情，尤其是或净系画裸嗰啲，你放唔放先？你放我啦，话你咧，即系放我啦，拜你吓。如果唔系就都正常嘅事啦。 如果睇下点啦，有个就好快要好快知啫。总之就依本周连载嘅就依部分啦。好啦，讲翻正题。 咁就讲返游戏相关呢个几搞笑，唔系好正经嘅事嚟，系喺个好搞笑，但我就觉得太过瘾啦。即系呢 ,LOL 大家成日讲做 game 就好有心啦。但系啲 balance 就真系，你知呢啲对战游戏呢其实系好讲求 balance 㗎嘛。问题就系 LOL 有几十个英雄，佢啲 balance 系点讲啊，动态 balance 都唔似嘅，即系佢系一时劲一时弱，咁啊俾人即刻变咗垃圾嗰啲，一期神咧，一期垃圾咁样转嚟转去啊嘛。咁啊最搞笑就系佢个主设计师，嗱搞清楚系主设计师啊，大佬，即系我唔识读佢个名啦，佢一个其中一个主设计师，佢就系正正就系负责呢啲嘅 balance， 然后佢落场打，咁啊好正常嘅，你自己都要打下，你先知道你搞成点，或者系试一试啊嘛。咁其中一个呢期好紧劲嘅英雄叫雷兹啦，因为输得太过分，俾人禁赛。即系点解？因为佢LOL 有个规则啦吓，系咁样嘅。如果你输得太夸张嘅话咧，佢会怀疑你系咪造分，所以佢会 ban 你 account 嘅，暂时唔俾你玩字，避免你造分嗰类嘢。佢个主设计师就系输紧到俾人 ban account。即系呢个 ban account 当然唔系话你犯规嗰种 ban account 啦，佢只系暂时唔俾你打啫。咁紧哇，怪唔到啲 balance 搞成咁嘅死款啦、啊！原来你做设计一个系唔捻识打噶，我唔知佢参加系一个咩级数嘅咩啦。佢系我谂佢连金牌都未必有，随时即系我唔知系因为佢分咗一个太高级嘅嘢定系乜嘢啦，因为佢点解要用雷兹呢，就是、因为上一季赛季雷兹个胜率太劲啊。或者是叫做恶啦，太霸道啦，太屈机啦，咁所以佢想试一试，想试下系咪话有需要去减弱佢啊，去 nerf 下佢咁样咯。咁结果但系咧，佢应该系唔捻识玩咯。结果就系搞成咁，就话咧，喂大佬，即系咧我当年啊，我要提翻，同样系好注重 balance 嘅。我玩当年玩 MTG 嗰阵咧 ，MTG 嘅测试小组系全部都系高手嚟。最劲嗰扎人，佢就招佢过嚟做测试员。点解？就因为知道嗰扎人先会试到某张卡会唔会有啲咩佢意想唔到，太强或者太弱。虽然近年就另一回事啦，近年嘅 MTG 我真系冇眼睇。咁即系你唔系有翻咁劲，你点知道真真正正埋牙嗰阵时个角色有冇发挥得尽呢？即系有啲似阿山本。玩唔掂 Puzzle and Dragon， 然后乱咁搞嘅嘢，但系三本点样搞都系搞个地城啫，搞个关卡啫，个关卡太难或者太易，大家都系公平噶嘛。但系你搞个角色嘅话咧，就搞到好捻多人噶嘛。唉，不过就好难救咯。然后因为佢仲要继续做平衡，佢依然系会用开个 account 咗去，所以以后睇一睇嘅话啦吓，拳头写 ROIT 啊。这个名字是一般玩家不用的，所以 你见到有谁要用着这个名字的话，那条就一定是入面员工来的，避开他绝对是地雷你大家都看到了。我想说，哇 你到底怎样可以输，他打13场输8场就不是真的输得很厉害的，即可能那些队友都看，但是在那13场里面死了183次，平均每场输死了十九几次。我想说你到底怎样死十九几次啊，大佬？即系大佬，我咁新手都唔会喎，即系我之前都嗨过一下嘅，即系不过 冇讨论啫， 即系耻笑话啫，即系唔咧啲拳头写啲耻笑话啊咁啊，好啦，咁啊跟住嗰个咧就耻笑唔落，虽然好惨，但系即系我见游年真系睇到有啲心酸，曾经嘅 Comic 女帝七濑葵，后生嘅仲记得，你知唔知呢个名啊？七濑葵，即系阿拿巧个设计师啦，当年试运啊，嗰啲当年曾经系讲紧一本同人字一输难求嘅，炒到几万英嗰啲嘅嗰个程度，即系佢首先就系无声无息咁消失于大家视野之中， 然后后屘传翻出嚟，佢大病咗一场之后就好耐冇接触，穷人都要卖以前，我相信系只系佢嗰啲 sample 啊嗰啲书嚟嘅，即系你通常你出嘢，你出书啊，出版社会俾翻本书俾你留念又好咩都好噶嘛，佢连嗰啲书都要攞去卖，然后系讲紧连佢只猫下一餐都有问题嗰个程度，然后再见佢出嚟画翻之后咧，个画系。唔好话高峰期啊，即系唔好话同而家嘅后起之秀比，佢连同佢以前比都系差咗一大截，咁啊怪唔得冇人睇嗰啲画，咁啊但系总之就系好潦倒，好坎坷啦。咁佢新一张系乜嘢咧？即系呢个我哋以前可能好似有提过，好似冇，咁咪冇啊！你当我提醒下，但吓，咁佢新一张就系乜嘢啦？佢既然同我一样，就系用 AI 画图，即系做呢个 AI 召唤师，然后都未够惨，佢系俾自己嘅 AI 画俾下去了。因为佢又点讲？我觉得系可能系出于自己嘅尊严啦，亦都可能纯粹系技术问题啦。佢封面嗰张系用 AI 画嘅，亦都见到佢有执过嘅。咁啊，当然佢执嘅技术就当然好过我嘅，咁呢个系事实嚟嘅。咁问题就系佢内页咧就用自己画嘅，两者冇比较就冇伤害，一比之下就真系佢连自己啲 AI 画嘅画好啦，好睇过佢。而最惨就系乜嘢咧？唔系我自大。我真系觉得佢画嘅 AI 画，如果我谂我攞我最靓嗰啲，可能靓得过佢。出街的时候，我如果仲记得嘅话，我攞翻两张图俾大家对一对。你觉得边个画得靓啲？话听，即系几唏嘘啊，大佬！你要明白，阿七濑葵系一个大家唔睇同人，唔特别留意画师嘅一般宅， 都听过佢 嘅鱼雷冠二个名噶。即系而家见到佢咁嘅款，即系 无奈啦， 即系有少少无奈啊，老老实实。不过 即系唉，咁啊，即系做嗰句咯，但系即系堂堂大师堪搞到咁嘅样 啊！唔知算系折堕定乜嘢啦？定系佢识揾出路啦？因为我相信系因为佢嘅病，佢影响到佢执笔作画。即系如果唔系，佢冇理由，佢唔好话佢系连唔好话八成啊！我谂佢当初高巅峰嘅三成都未必有佢而家嘅手画嘅话， 即系可能只系即系身体问题啦。呢样嘢唔好讲，咁我讲啦，咁就。 因为如果身体问题的话，你利用 AI 画就有个好处，就是因为佢的 sense 仲喺度啊嘛，对画啊、美术啊嗰啲 sense 仲喺度啊嘛，即系其实因为呢啲嘢，用 AI 画画其实好讲美术 sense 嘅，即系你对画嘅美感咧，点样先叫靓啊？呢啲嘢咧系好重要嘅。咁但系嗰啲 sense 仲喺度啊嘛，所以调翻转系补足咗佢可能只手啊，我觉得佢系手系有啲问题，甚至可能系用紧左手画画。我成日都咁样认住，总之佢系作画本身体拖累咗佢作画，所以不失为一个嘢。即系我就比较，我系唔肯识用手画画嘅，但系我攞 AI 画图，尚算见得人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我用 AI 画啲画啦，应该算系见得人嘅咁样啦。好啦，咁啊，讲 AI 画画都有单几有趣嘅小花生啦吓。咁就系呢个礼拜，我应该最少收咗三个 tag 我叫我望嘅。呢个雷亚做 game 或者雷亚就征呢个 AI 沟通师。我先唔讲咩叫 AI 沟通师，佢哋嗰个真系 tag 我。我谂紧，我每次我都用翻 cat 翻同一句嘅反应翻我哋。我连佢哋 game 我都唔玩啊，我点会认证佢啊？冇玩啊！踢我做乜撚啊？ 唔系咁噶咯，即系几钱先人工？又我就 台湾人工，你就算够数啦。 咪就系咯，咁咪把唔可以讲啦，咁咪冇嘢讲啦。因为嗰句啦，唔系间公司几增唔紧要，几钱先？如果够钱 OK 嘅话，我 OK 嘅话冇所谓噶，我都系睇钱份上嘅啫。但系如果你够钱唔 OK 咯，咁咪冇嘢讲咯。 咁佢因为佢冇写明嘅，咁啊。我先透咗一样嘢俾我套咗先，我惊我唔记得咗，因为佢话佢要求征嘅系熟悉呢个我唔识读啊 M 字头嗰、那个或者 Love AI 等工具咁嘅，你哋真系唔捻识噶喎？点解咧？因为 DAL 即系总之就系出名嗰两三个三档嘅其中两档嚟啊，除咗 Love AI 之外，佢呢个并列系好奇怪嘅，因为 Love AI 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工具嚟噶。佢系 SD 嘅其中一种分支嚟嘅，一个魔改版嘅 SD 嚟嘅。你应该如果系要三者平衡嘅话，你应该用 SD 去做基础噶。因为我而家用紧 SD 画，但系我已经系 Love AI 毕业咗就毕咗业噶啦，我已经冇用紧佢个流速 AI， 因为满足唔到我啦已经。咁当然佢仲要咩？你要去做 Photoshop 啊之类嘅嘢。然后有好多有人问咗个好得意嘅问题，点解叫 AI 沟通师啊？ 唔系 AI 召唤师好过啦。 召唤师就太呢个太传神啦。但系呢个 AI 沟通师其实系咩意思呢？就系我相信啦，佢冇讲到意思就系乜嘢呢？因为其实如果你将你正常嘅要求你打咗落去咧，佢系会打得一撇嘢出嚟嘅。 但是所以为什么要叫沟通师呢？因为他不是 他画出来的嘛，他就是将你人讲的说话变成了 AI 要听得明的说话，就好像宠物沟通师那样了。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太多东西吐槽了，不要说了。 通灵用，即是通灵师，简单讲就是，即是其实很正常，即是你大家都成日都讲接作的画师基本上都要懂通灵的嘛，你个客要什么东西。这个位置，其实这个位置，我们之前都分析过，其实都分析过，这个东西是不会消失的嘛。即是画落手画那个可能会被 AI 取代到，但是沟通通灵应该这么说，做通灵那个依然都要存在。现在就告诉你，是啊，画师就不存在了，但是通灵师依然是要存在的，不一样是有个位置在上面，即是有少少个人这样，我就看一看了，即是这样了。咁啊，台湾相关啊，仲有个同我哋香港有少少关系嘅后续啦，我哋一路都提住嘅，咁啊睇一睇啦吓。咁啊 ，Toys 咧就佢之前大麻烟弹，我好唔中意台湾人好捻中意食咗个烟弹两粒字，大麻案我谂紧，大麻烟同大麻咧系两回事嚟嘅，而且大麻都唔系啲咩好严重嘅嘢嚟嘅，喺一部分国家系合法嘅嘢嚟嘅。严格嚟讲，阿 Toys 卖嗰嚿嘢喺香港呢一刻。香港修正了法例是没有，好像未修正啊。DBC 啊是合法的嘛。即是大麻二分啊。暂时 在修正之前是合法。我没有跟到香港法律咁仔细啦。因为大家知道现在香港立法会算了不讲一些。那他那隻东西是合法的，理论上在很多国家都。因为他是行大麻二分的烟弹来的。是一种很轻微的东西的。在我现在身处的国家是合法的，大佬。即不过不紧要，在台湾是犯法的，这个是事实来的。那总之他就判，而且仲要判四年两个月。以贩毒来讲就有啲轻嘅，但系以大麻烟档来讲就好卵重咯。咁当然啦，对我哋 ACG 最紧要，其实佢都系前世今生大家食到一路食到埋呢个未食公道白，咁啊要真系要食牢饭，你要呢个系一审判决嚟噶，所以系根据台湾嘅司法程序咧，佢仲有二审。二审就终审嚟噶啦，咁就佢仲可以上诉嘅。不过根据佢而家案情上诉成功率就非常之低噶啦，佢最多都系争取假名嘅啫。我估正常都系咁样，因为佢自己就好重嘅，其他人咧就最重我觉得系三年啫。咁啊，佢自己都判得几重下嘅，真系几重下，以大麻烟弹嚟讲，咁啊就是咁啊，点回事咯？因为我哋都提开咁，今次就跟进埋咁样睇紧啫。咁啊，台湾最近 好啦，咁又讲台湾一单，其实我觉得系好捻荒谬嘅事嚟嘅。 其实应该系受害者比我仲要受害嘅受害者咧。 嗱，咁咧就喺上个礼拜突然间咧，俗称 K 岛嘅 Comica 咧，就喺佢主君死咗，就贴就喺佢个跟住就拎转咗个拎，即系 follow 咗佢嗰个通bot 嗰度话。佢个站死咗，由于前提就系、是、由于佢个站俾啲儿童色情广告商，即系嗰啲大量贴嗰啲用机械 bot 咧，系咁贴文想攻击，而佢摆 server 个供应商咧，对呢嘢零容忍嘅，咁咧就出咗通出咗信就话，嗱，我 server 冚硬你噶啦，我就俾14日时间你搬资料，重点系管理员183冇睇信箱。直至到佢一日唔知点解突然间得醒起自己系管理员啦，打开 K 岛发现到死咗，跟住 系咪佢系发现开唔到机，但系佢冇检查咗信箱先，直接重开机，结果佢本嚟俾14日宽限期你啊嘛，佢喺之内噶，佢喺呢个时候重开机，那个供应商就直接收佢皮，直接一刀收咗佢，连内嘢个14日都唔俾宽限佢啦。因为呢个前边要讲嘅，就个前边嘅，就系、是、之前其实因为呢单嘢咧，其实之前系几个人警告过几次啊，俾主机厂攻击警告过几次，佢都有同个供应商解释过话，呢啲系人哋贴落嚟嘅，我哋好难杜住呢啲嘢嘅，我只能尽量去清除嘅啫。咁其实主机厂嗰阵时系有讲过，嗱，下不为例，你要搞掂咗你个对呢啲嘅政策嘅，因为其实就系 bot 喺度乱版啫嘛。而讨论区要阻止机械人贴儿童色情是有900多万种方法，可能对大家话用家是会麻烦啲嘅，咁但系都总之有方法噶啦。咁你谂下，全世界咁多讨论区，咁多嘢，又唔见其他人有事。 嗱，唔好讲咗啦，佢一字，我一随便按落去，佢唔系同一个纸板啊，即系佢，因为佢其实咧个主板就系同个出发地，有一块纸板纯粹挂单嘅。我揿落Typhoon版就已经见到一入就系几个儿童色情嘅广告啦，即时一揿落就已经见到啦，几夸张啦！喂，好啱就系嗰个喂，咁其他博嗱，呢个就嗱，即系其他版都有嘅公仔，但系佢都咪照产咪，呢个就唔重点啦。仲呢、这个我唔系重点，而系佢竟然 所有备份都在同一个 server。 呢、这个真系俾人屌老母，真系屌老母呢个阿星。 即系话，即系跟住我第一个，跟住我跟然后咧，佢而家就话希望各位喺Internet Archive 嗰度揾翻嘢，搬翻个新嘅版度，而家搬开新噶啦。佢同而家佢嗰个实况版同埋 tab 版，即系跟住主板嗰两个主大版咧开翻噶啦。而 K 到 Wiki 都开翻啦，但系佢而家就叫人唔该喺帮手喺 Internet Archive 嗰度搬翻啲 backup。即是电脑即是其实需要啲自动 backup 呢搬返个冚重新建立返个commit wiki。我睇完之后我两反应。第一，你成篇声明完全冇任何协议。二，你冇 backup。 係应该係 backup 咗等于冇 backup 啦咁讲㗎啦。 嗱，稍微有啲常识都知道就係、是、backup 一定係异地 backup 嘅。即係话你嚟话你喺呢个 server backup, 你又唔该你线下有另一个 backup, 跟住喺另一个 server 再有个 backup。即係老话啦就係、是、要你资料重唔重要呢唔重要啊，咁咪唔俾 backup 咯。而呢个 serve 呢、这个Kdo Wiki 系十几年嚟好多人，包括我在内，系大家即系有个咯挨奸底嘢，帮你一逐个揼石仔揿出嚟嘅。你唔谂，你冇同意地 backup， 而系收咗皮之后，你就系喺嗰个你道歉都冇句，而系就大家希，而系你就希望我哋帮佢救翻。你系咪有少少？你系咪厚面皮得紧要啊？你 哦，咁调翻转讲就系咁，佢而家嘅时候都只能即系、我先唔讲佢做错啲乜嘢，咁佢呢一刻都真系只能求大家帮手尝试执翻啲尸骸翻嚟嘅，呢个系事实嚟嘅。佢而家真系只可以做嘅只系咁样嘅啫，但系佢个错啊真系几大下，老老实实，即系你异地备份，你都唔捻够胆，唔够胆唔捻做。喂，你个 commit wiki 有几捻大啫？因为之前同引发咗你一个小讨论嘅，就系讲紧咁，其实 Wiki 有几富有几肥咧，到底有几大咧？ 我而家唔系大问题，算几唔系大问题，系就讲真嗱，就连我哋呢个细版啊，我个 server 死咗，但系我个讨论区系我部电脑系有 backup 嘅，即系话其实我即系叫做咩？你用唔到一件事，但系所有啲重要文，即系重要嘅出都系当年出嘅文啊，全部我部电脑系有 backup 嘅。即系你装你一件嘢重要嘅话，一个 backup 系最少嘅，异地啊，唔系同个 server， 两个 backup 基本，三个以上先至叫正常嘅。而你话俾我知冇，我系 嗱，顺带一提，大家唔好吐槽字，就系、是我哋方麦嘅科林咧，点解系执唔翻咧？就是、因为我哋就算 check 个 backup 上都冇用嘅，因为佢系个版本更新咗之后咧，成就炒锅咗，嗰嚿嘢系冇得救嘅。呢、这个就唔关有冇 backup 事嘅，你我 check 个 backup 上去，佢一样都系咁样冇法嘅。 不过呢个就唔重要啦，就呢、这个唔系 嗱睇一提啫，即系我可能大家会吐槽。 即系嗱，仲有啊，喂，系连我哋呢啲咁细规模嘅都识呢样嘢，你话俾我知，你堂华文界最大嘅匿名讨论区之一啦、 嗯， 你竟然你讨论区做嘅 wiki。大佬，你即系讲就一文良百科同埋 Kdo Wiki 出晒名嘅呢两个字叫咩？ 其他调翻转讲就系、是、你嗰啲讨论区嗰啲嘢咧，其实老老实难听讲句就系冇都冇所谓嘅，因为反正过咗唔好话咧，过两个礼拜大家已经系 实有噶啦， 放埋咗一边噶啦，唔会再需要掘翻出嚟啦。呢个意识潮系嘅讨论版都有呢个特性噶啦。咁但系你个 Kdo Wiki， 你都要大家知道，当初大家几咁依赖你 ，OK， 冇再而家就依赖少咗嘅，因为越来废啦吓，因为咁啊唔紧要啦吓。总之咁多年嚟嘅心血， 我唔讨论佢，即系我唔讨论 Kdo Wiki 呢几年啲版所谓嘅版主有几閪啦。 啊，呢啲有机会再讲啦。我真系可以， 我系私人恩怨嚟嘅， 真系可以攞嚟睇一睇嘅 Kdo 呢啲。 我私人，我同我同 Kdo 几个版，我同 Kdo 啊，因为 idol 版主私人恩怨嚟嘅，呢啲唔讲啦。 唔紧要，总之就系你个 Kdo Wiki。而大家唔好以为要 backup 好肥啊，所以只能放喺人哋度，唔系噶。我要睇一睇各位 Wikipedia 应该咁读啦，即系维基百科，成个维基百科、嗯、包括最上面所有 media， 如果要 pass 加 pass 27个 TB， 27个 TB 对一个普通人嚟讲的确唔算少嘅。咁我所有电脑加埋都应该系唔够嘅。咁但系。其实真的不是很多，我是识有 friend 自己普通人来的，都超过这个数啦。 讲真的，你要 NAS 的话，你讲真的，因为 NAS 插几个 20T hard disk 内搞定咯。这件事 不用几个啦，如果你拿到 20T hard disk 的话，你两个就够数啦。 做咯。 还是讲 Wikipedia 啦，不是讲 Comica Wiki 啊。 咁呢架 Wiki 顶屌几又讲佢几 一定细好咁多啦，你谂谂个规模差咁远， 我谂有几激算厉害啦。 而如果纯文字的话 ，Wikipedia 是两极， 咪咗 一只手指放得落 咪咗 嘅 size。 即系就系你， 因为图，因为如果你话你唔够位，你咪就系 copy 文字咯。图其实真系唔系话冇用嘅，但系相对比较闲啲啊嘛。 图我唔紧要啦，最紧要就文字啊嘛。即系我睇呢单嘢，我最乸兴就系、是、你搞咗咁大单嘢，道歉都冇句，而做新手牌叫我哋帮你做嘅，你唔系啊嘛？同埋又唔谂，你又唔谂下，你呢几年嚟，你嗰班所谓嘅版管，挂住版管嘅版管咩？搞咁啲风，跟住喺同埋你讨论区班契弟，你讲因为放喺讨论区放嗰啲狗喺度咬人，然后你 Wiki 你嗰个版管又喺度乱咁改鸠人啲嘢，然后你嘅食，而家你用啲份咁捻戆鸠错误，跟住到佢都冇句，就想人帮佢搞嘢。所以其实呢单嘢咧，喺我所见到啊。各大子版包括咗我成日去开几个光美版啊Typhoon版咁样，系冷淡到大家就咩挑国论事啊，你自己死啦！即系完全大家觉得就系你死你死，反正我唔系挂个 sofa， 即系你相信得罪咗几多人啦、啊？即系已经系子版人，而都系咁，唔系单止系我、啊，系各大子版嘅版管都懒你咁。你做咗几多好事，大家心照啦。 咁调翻转讲啦 ，K 到近年嘅流失都几严重下噶啦，即系咁各种各样原因啦，就唔纯粹系 都话一大堆细路喺度搞搞震，白痴通街飞。 呢、這个就唔讲太多啦，即系有机会可能先出嚟个。 即系有机会我开，有机会我开，有机会啦，开 K 到拖嘅时候咧，我一次同佢算账噶啦，你不捻样。 跟住系单出征嘅事件。咁就系有个日本嘅 BL 作家嚟嘅，出咗篇文，结果俾人出征。咁啊，你见我放喺呢个位，你就知道佢俾边人出征咧？竟然系台湾嗰边。虽然又冇我竟然嘅老老实实调翻转讲就系、是、嗱，咁首先佢个出事嗰篇文，简单讲咧就系佢话呢个中国语繁体字版嗱，我将汉字照读噶咋，佢写日文噶，出咗啦。咁啊，中国就大家睇到咩先嘅就系、是、享受佢嘅嘢啦，咁样。结果咧就俾人转发咗去两个大平台，同一个人嚟，应该我相信同一个人嚟嘅，因为用字系同埋截取方法一样嘅，就系截咗中国 Minasa 咁啊，咁啊就系截咗呢一句，咁就大做文章啦，开始咁啊，中国做一个中国语繁体字版啦，咁咧就系变成就系一大扎唔捻睇嘢，唔捻我怀疑班友仔唔捻识日文，甚至唔捻识中文嘅人就真系出征佢，我觉得个作者好捻无辜嘅。即虽然好多人都话佢咩啊奶共啊如何那样啫，嗱之前如何那样，或者佢之后如何那样都好，都可以有斟酌嘅。但系问题嗰篇嘢咧，我系完全唔觉得有问题嘅。篇嘢本身两样嘢，大家斟住两个地方，就系、是、中国嘅大家就即系话佢喂大佬，你篇嘢喺台湾版做乜要讲中国啊？咁我谂大家系你系睇唔明个魔字，定系睇唔到个魔字啦？佢成句嘢系中国大家都可以享受呢套作品，都啊，这个也可以啦、啊、吓。咁佢嘢成句嘢差好捻远嘅，呢个嘢嘅意思就系、是、我出唔到中文，潜台词就应该系嗱，我出唔到中国版，大家明中国嗰啲咩状况啦。但我出到台湾版都系写中文字嘅，咁你大陆嘅人一样可以睇到中文版嘅咁样啦、啊、因为尤其是大陆睇唔到中文就基本上唔会睇噶嘛，就系、是、咁简单。就系、是、佢多咗，即系话除咗台湾人之外，中国人都可以睇得明，所以你都可以享受到呢套作品，系咁嘅意思啫。另一个就更加戇鳩，即系你唔使识日文，你应该知道中国语就唔系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语言啊嘛。中国语嘅翻译做中文系意思就系中文，即系你台湾嗰只都叫中文中国语噶。咁你系写繁体字啊嘛，咁咪虽然比较少咁样写中国语繁体字版嘅，比较常见系繁体中国语版，比较常见，但系呢、這个。都是正常的用叫法的，只不过就是简单讲翻译就是繁体中文，咁啲人就马上见到中国仲要是用简体字写，大家知道日语汉字是中国同简体字是中国一模一样噶嘛，啲人就发癫啦，完捻全就是你班小粉绿啊，可唔可以咁叫啊？你班小粉绿玻璃心，然后就见到佢就喺度四处出征，跟住有啲人就出 post 嗰个讲啊。即将个句人哋将嗰句嘢 cap 咗，净系得翻中国的大家呢六粒字传出嚟，我觉得有仔，仲要再加佢啊！有人去指证佢嗰阵时，就仲要封埋你。我谂紧日本人封非中国非日文 Twitter 新闻嚟嘅咩？ 咪住咯！ 基本上好捻多 Twitter 使用者，只要见到你唔系用日文同佢讲嘢咧，或者用回应啦、tag 佢啦、QT 佢啦，甚至 out 都有机会噶。 即系转 WeChat 啦，都有机会。只要见到唔系用唔系讲日文咧，就会 ban 鸠你噶啦。你班友仔未试过噶？你哋有冇用过 Twitter 噶 ？ban 梗噶， 即系阿杰特用得多咯。即系 Q 上嘅时候，我只要见到佢唔系讲日文，佢就 ban 鸠你噶啦。佢唔想同你交流，唔想同非日文嘅人交流。有部分嗱，唔一定系好恶意啊。佢就系、是、老豆佬，我又唔识日文，喂，我又唔识中文，你就等紧同我讲中文。即系更加唔好讲，有啲宣称话纯粹去指证佢的时候就俾人 ban 嗰啲，你句嘢都好捻冇礼貌下喎，大佬。 我通常同周围都用日文嘅，我唔知啦。 即系我先唔讲你对个日本人讲英文讲中文，你又系算唔算失礼呢件事咯？你句中文或者英文本身都已经好失礼噶啦。我知道大家可能气上头上，但系你咁样屌落去俾人 ban， 有冇咁出奇啊？即系然后最好笑咧系乜嘢咧？屌得最捻大力嗰啲咧，自己系好捻中意屌人嘅，即系咧，点解咧？点解我知道咧？因为咧，其中一条友仔好屌得好大力嘅 KOL 嚟，台湾嘅 KOL 嘅，佢 ban 鸠咗我。咁你有咩好意思话人哋 ban 你啫？你自己都 ban 鸠人嘅，就成完全系一种小粉红出街出征事件。喺我眼中完全就是这么回事。咁当然，据说佢都系话，佢点解会咁样讲？就系因为佢都知道。如果佢出台灣版的話，因為有中文，所以佢都可以吸到台灣版嘅。佢最中意吸到大陸嘅客，尤其是呢類 BL 劇嘅話咧，曾經有段時間，大概2016到2019年左右啦，拍嗰啲改編電影啊，嗰啲唔一定係大電影嘅，唔一定係上電影嘅，可能係啲網絡嗰啲電影嗰啲咯，係好流行噶嘛。但係佢哋好缺題材啊嘛，所以係夠買嘅。咁所以佢哋想，可能系想俾佢哋睇到啊，咁样。就算佢真系想赚人民币又好，佢又冇做到啲乜嘢，赚中国嘅钱到底又系咪有真系咁罪大恶极啊？即系佢又冇因为咁而贬低你边台湾又好，又冇因为点样而濑又冇，乜 Q 都未做，你又因为睇下屌佢，即系一件好卵戇鳩嘅事。我花咁多时间去讲咧，我自己都开始觉得自己好卵戇鳩。即系总之就系一件颜色唔同咗版嘅意识小粉红嘅出征事件。 最后单啦。 OK， 咁啊，跟住啦，台湾最卵大单嗰单同 A C J 冇关一句，攞呢个嚟做例子，我只能讲一句嘢。呢台湾最卵大单嗰单嘢，我写粒字俾佢嘅啫，咎由自取。讲完，真系大卵死嘅。多咗先，唔好意思。OK， 咁啊，讲翻北方轮廓。今次呢个咧就有少少常态啦，其实即系 game 本身咧就概念几好嘅，几得意嘅。佢名叫大多数，但系我觉得呢只嘢绝对可以叫低端模拟器。低端唔系指嗰只 game 好 cheap， 而系低端人口个低端。就系模拟一个中国好低下阶层嘅市民要点样去维生生存落去。即系一只咁样嘅模拟器。几个概念几得意啊！老实实，我几欣赏。虽然佢做得唔算太好啦，咁但个概念系几欣赏嘅，即系同之前中国式加上嗰种概念几得意嘅。因为呢啲嘢真系得大陆先做得出嘅，唔系话咩系讲呢种系呢个环境，佢哋先有咁嘅环境，而佢哋反映咗出嚟，几有趣嘅概念嚟嘅。如果佢可以执好啲，我觉得应该系几好嘅。但系我谂应该冇机会噶啦。点解咧？就是、因为佢啱啱出咗冇几耐。咁大家又有人 download 落嚟啦，咁啊觉得啊几得意嘅有趣，或者系几反映现实喎。咁唔知系咪因为太反映现实啦？你知嗰个角度系咁样噶啦。咁啊结果咧，佢就话因为佢唔兼容部分旧嘅 window， 所以佢下架只 game。即系我唔知佢系点样谂得出呢个理由出嚟嘅，一个好似好技术性嘅理由，去做一个好政治决定。呢个绝对200%嘅政治决定，大家明噶啦。点解咧？因为唔兼容旧 window 系梗噶。即系因为咧，你而家搵一只 game 同我兼容 Windows 3.1 俾我睇，唔可能嘅事嚟噶嘛。而我唔知道佢系咪话 Win 7甚至向似系 XP 啦，即系大陆仲有啲人用紧 XP 嘅话你听。咁但系佢如果系话我听佢系唔兼容 Windows 9598，咁我一出佢唔涨嘅。简单讲就系废话嚟嘅。咁正常嚟讲咧就系退费处理嘅啫。你如果你系真系利用紧 Windows XP 然后玩唔到嘅，咁正常咪退费处理咯呢啲咁嘅 game。是不会因为这样而下架的，所以这句话就是一个很冠冕堂皇，都不太冠冕堂皇，是一个呃外行人，只要是玩家，只是用电脑的人都不会被人呃到的，所以唯一可能就是要求他下架的强力部门，不单止要求他下架，还要有一个好听一点的下架理由，即是不可以太难看，你知道这个大陆 是又要面又要威又要戴头盔的嘛， 即系咁啊，结果就应该系俾人避下架咁啊，然后咁样嘅，咁啊有少少可惜嘅，因为呢样嘢嘅 jam 咧，佢仲系话执紧咧，而家啱啱出嗰阵时都讲紧会继续执嘅，本来有少少期望嘅，咁啊，所以算啦，即系对中国人嚟讲，其实冇乜屁玩呢只 game 噶，你现实仲冇研究啊？ 算啦， 但系对外国嚟讲，可能系可以体验到下大陆啲平民到底系点样生活嘅。一个几有趣嘅呢个广东深圳市嘅打工仔嘅路线嚟，就算你成日上深圳，我哋应该见唔到嗰种人嘅，即系啲三和市场嗰啲。你听过三和市场呢粒四粒字嘅，你可能知道咩事。一个几有趣嘅游戏，可惜不过据说我冇证实到啊，据说喺某啲特别嘅网络度啦，可以特别地方法地揾得到啦吓。即系老翻 game 啫， 潮翻啫，屌使乜讲啊？有 唔系唔止系老翻，系收到好埋，收到好埋。因为佢咁样用得比较强力部门下架，你估你光明正大攞出嚟，你会唔会俾人？你会唔会出事啊？嗱，你唔系纯粹捞翻嚟噶，只要收到几埋吓。据说有人有，我冇见到啊。据说有啫，咁啊，如果有兴趣嘅，我帮佢卖下广告啊，唔紧要。即系如果有兴趣，你可以试下去搵翻嚟，咁啊，体验下呢个低端人口到底点样做，呢个低端模拟器点样可以点样玩。我推荐各位试一试咁样啦。 OK 啦，好啦，本来仲要啊，今日拜唔讲好少嘢，结果讲咁鬼长。 今个礼拜好少新闻，但我哋因为好少新闻，所以我哋讲得好卵长。 就咯，净系屌鸠德国队都屌咗好耐。 你啫，我屌啊！ 纯粹私怨，全都系嘅，吹人。 咪屌德国队，屌 K 道咯，仲有 系啊，呢样咧全我系啊，摆明出于私怨。 再屌日本政府啊！ 纯粹出于私怨，吹咩？好啦，咁今日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咧就。预告定噶，下个礼拜会早少少录音嘅。 啊，因为某人要去日本啦吓。 咁就应该唔会讲咁长噶啦。屌，我只个礼拜个半钟头好拉离谱，我觉得系好，我而家好唔应该啊。 啊，算啦。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